我能没命吗？ 在这儿没个座位算不了啊。 没关系啊， 您上我家算去。 上您家 啊？ 我没去过，不认得我。 我领着你， 谢谢 你，好不好？ 给你马 来，把这马杆给我， 上我家算去。 慢走啊， 行。 我领着你就别敲 了，习惯了， 慢慢走。 哎，过马路， 快到家了，过来。 好好好。 哦，哎， 进胡同， 没有眼睛不方便。 哎， 啊， 现在别敲了， 不打了。 哎，进大门， 进大门， 这就到了。 哎，走前院。 哦，这是大门， 这是前院。 啊，这前院， 大门这就是前院。 哎， 哦，进大门进前院了。好， 您得进二门。 哦，进二门， 这是中院。 哦，这是中院。 慢点，慢点。 大门是前院，这个二门是中院。 哦， 您进三门。 进三门， 哎，这是后院。 哦，这是后院。 别着急， 贵姓啊？ 哎，我姓杜，杜先生。 哎， 你这个院子不丑， 有钱呢， 空气好。 哎，院子大， 院子好，太好了。 就是， 不过也有一样不好， 哪样不好？ 着了火跑不了。 哎，废话，有你这么说话的？ 还没到屋呢。 哎，他到了。 哎，进屋，进屋。 上台阶吧， 上台阶。 哎，好， 好，好。辛苦您了， 这都进屋了。 谢谢您。当， 别敲了，进屋里还敲什么劲儿啊？ 哎呀，杜先生 啊， 姓杜啊， 姓杜， 谢谢你， 哎， 你对我有好处， 嗯， 有眼睛在天堂，俺这没眼睛在地狱， 别客气， 你对我这个好处太大了， 啊， 我这个人搁不了一点好处，这一道你领着我受了累了，受了罪了，辛苦了， 嗯， 我感谢你啊，大恩大德呀，杜先生， 甭客气， 领了我一道啊， 啊， 我呀，我这一辈子报答不了你的好处了， 你打算什么时候报答？ 下一辈子报答你呗， 下一辈子你打算怎么报答我？ 下一辈子等你眼瞎了，我再领着你， 像话。有你那么说话的， 当 别挑了， 这给我把它拿过来， 我累了， 哎，累了， 找个座儿行吗？ 马杆也拿过来， 好好， 哎呀， 马杆立着，哎， 马杆立着， 好好， 累了不要紧， 哎， 累了我给您找把椅子， 谢谢谢谢，有把椅子那太好了，哎，好心人到处都有，没有眼睛就是不方便， 哎， 朱先生真好，还给我找把椅子，你看你坐不坐？ 先生， 在哪来了？ 这把椅子，哎，您摸摸，哎，有把椅子，哎。你坐哪里？ 哎， 啊，没椅子了， 没椅子， 我站着吧。 我抱着你， 抱着吧。你抱着动不吗？ 稍微歇会儿， 哎，歇会儿， 太累了。 哎，就是， 哎呀， 让他歇会儿。 哎呀，歇够了， 歇够了。 杜先生，我给你算命， 您给我算算。 我把弦子摘下来。 哦，还在把弦子。 啊，摘下弦子来。我得弹着弦子呢， 还得弹着 弦。就是这个习惯 啊。 啊，杜先生，当当当当不当不当，你在那边等一等。 我等谁呢？还等这？ 我算了啊。 你准备算一个多大岁数的？ 我准备算。 啊，您这不像话呀！ 什么叫我准备算一个多大岁数？ 打算算一个多大的？ 我是多大岁数就算多大岁数。 杜先生算多大的？ 哎，我算个49岁的。 49岁的，哎， 二来这零 39，49的， 49。 二来， 我说 啊， 咱商量商量， 干嘛？ 你算个48的吧。 48个嘛， 行不行？ 不，就49， 少要俩钱 儿，不少。 不行， 49，49。 啊，那这要不算个50的呗？ 50个吧， 就49， 49这个词我还没学会呢， 现学词儿啊。 应当呢， 哎，就49， 就49了， 哎， 把那个灵光，那个灵光，49岁来占算，把那个灵光，那个灵光，我不知你是属河马的，杜先生属河马的， 属河马的呀。 我们意思说河马的啊， 什么口音呢？ 那叫 属什么的？ 口音一样。我说你是属河马的， 呵，说这劲废的。 嗯， 属什么的？ 属什么的啊？ 属什么的？你给我算 啊！我给你算。 问我干嘛？ 50岁杜先生属什么的？我给你算，他是这个49岁，他是子鼠啊，子鼠丑驴， 子鼠丑驴呀。 领导呢？ 子鼠丑牛， 到你们家改牛了？ 什么改牛了？ 子鼠丑牛，寅虎卯骆驼， 卯骆驼。 应当是 寅虎卯兔， 指的是兔不敢说呀。 怎么呢？ 恐怕冲了你小名儿。 你小名儿才叫兔。 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狗亥巳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前三连坤六断，雷中戌坎中完，前五个来后五百年。杜先生今年49岁，哎呀，你这个属性我给你算出来了。 我属什么的？ 你是属黄花鱼的。 哎，我 像大条黄花鱼， 成了是吧？人有属黄花鱼的吗？ 对不对啊？ 不对， 不对，别着急，慢慢算。 接着来， 属黄花鱼不对，算着来了 啊。 你是算这个算马的？ 哎，不， 属马的， 属马的，我算你属的， 属马的。 不对，咱慢慢上。 哎，不对， 属马的不对。 哦，属牛的， 哎， 大吉就 牛也不对， 叫马哈一的 啊，牛， 对不对？ 不对，不对， 牛也不对，马牛不对，属羊的， 羊也不对。 哎呀，羊也不对，牛羊马牛羊都不对。 哎， 我说咱商量商量， 好吧？ 给你来条狗行吧。 这玩意儿有商量的吗？ 差不多了，弄条狗来 也不对。 你到底属嘛的？ 我属猪的。 属猪的，狗猪。哎，你这个人死心眼儿 啊， 都是四条腿儿吗你？